偏听贾兰之词，你不细问柳松，二不查访乡里，这三不言素玉珠之事，以致酿成这千古奇冤，怎不叫人痛心疾首？ 哪！银青天，我父被你冤杀，如今我已走投无路，今夜就是我的死期，这公堂。 Thank you. 西凉金乡，谁问老母想儿儿口断肠。这样百姓们有怨莫出诉，百姓们有恨心内藏，有谁知代价二犯金钱狂妄，更可恨我草菅人命。我错杀善良，少爷杀凶犯，既冤魂一把心烦，纵然是把六官尽到枉法，我也为你昭雪冤枉。罪犯打入囚车，听候发落。 是。 童儿，将我上吧，我要到离离庙前去请罪。 老爷， 将我上吧。我燕天林与你们跪下了。嫁祸刘松，我气他，他他私添暗卷，小心我。 错杀了刘松，请大人发怒。 爹爹，天民之过，实乃是小女之罪，只求爹爹赦免天民，女儿我虽死无怨。 此罪乃是家来二人，真是委屈你们了。 冤枉，冤枉。 你们是？ 我乃是被害人贵州之女，此事与老爷夫人无关，求大人明断。 老夫代天巡城，执掌生杀大权，连天民错斩刘松，当属冤枉罪。 大人， 大罪在贾来尔犯身上，连天民一向为官清正，特赦免于治恶罪。 谢大人。 且慢，岳父大人，你身为刑部尚书，理应执法严明，如若殉情，何以正国法而复万民？ 老夫明断，谁敢违抗？ 岳父 大于伤无杀， 岳父 大于伤无杀。 这岳父大人，小许想借用天子的尚方宝剑，将这李李庙全当东堂审理此案，请岳父大人监察。 好，老夫就将尚方宝剑交付于你，你要仔细审理，为令彻查。 谢大人。水镜寻情枉法，罪不容诛，押了下去开刀问斩。城市金钱，城市金钱。 曾是四天案卷判刑无罪，发配边关。 将你收留，供儿读书，是教儿做人，而在金榜之中出人为官，这桩桩件件，若不是老夫焉有二天今日？你不念养育之恩，翁婿之情也就罢了，可你不该呀，不该！不该强者恩爱夫妻。

占北京啊！ 啊，拿来我看看，这是哪个挨千刀的画的图样啊？一提起八国联军，我要随军。 在先，定钱不许退，要么就交活，要么 就怎么着呀？您倒是 说 话 呀！李小轩在家吗？ 九爷府管家来了，你们进屋去。 李小轩，我是无事不登贵门槛儿啊。 李爷来了，您请坐。 哎，聂小轩，九爷的活儿过一个月了吧？做得怎么样了？ 李爷，我正要找九爷回话，这批烟壶能不能另起画稿？ 这两天我耳朵有点背，你说什么？ 能不能另起画稿？ 什么？闹了半天，九爷这活儿你要根儿就没做呀？啊，聂小轩，九爷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交不上活儿，你这双手就得搬搬家。我走了。 讲的是洁身自爱，绝不能自亲自贱，愧对宗亲，爸爸爸，我宁愿剁下这双手，绝不做卖国负义之人。急匆匆去吧，

亲娘。

西红柿，我卖五毛五。 五毛四。 四毛五。 四毛。 四毛。不惜血本，大牺牲了。 三毛五。那不干脆 反了点了， 总比卖不出去烂成泥强吧。 还行， 得赔多少？ 黄瓜两毛五，豆角茄子两毛，愿意卖，这边给我称去啊！ 我的妈耶，这得赔多少啊！ 哎，德旺叔，那李天成怎么当书记的？让我们种大棚菜又卖不出去。我刚说一媳妇儿没钱办喜事儿，过不了门。你们这些单干部的，就不给我们这些群众办好事儿？ 真的好事儿！ 我现在不是干部了，有什么事儿找李支书、李天成啊？ 李天成，你做孽呀！ 省城均价大概能卖到六毛五六， 六毛五六， 六毛五六， 六毛五六， 赚的不多，将够本，对不住大伙了。 天成，天成，好，你可给大家办了大好事儿了。 喜鹊婶，还有更大的好事儿呢。 什么事儿啊？ 您说啊，啊，买专利办工厂， 买专利。办工厂， 嗯，办一个脱水蔬菜加工厂。这厂子一开工，不但解决了全村全乡卖菜难的问题，咱这致富挣大钱的门路也有了。 真的，啊， 刘老师， 太好了，太好了。 哦，这位是我专门从省城请来的专家刘老师。刘老师，您给大伙说说吧。 好，我叫刘慧敏。是省农科院的高级工程师，这是我的工作证、职称证，这是我的专利证书。 专利证书， 我这个专利是一套全新的脱水蔬菜加工技术专利，产品质量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食品技术标准。 乡亲们，刘老师说了，用了它，这生产效益可以翻三番到四番。 对， 太好了， 太好了，天成哥，以后再也不愁咱们的菜卖不出去了。 叔，这下可好了。哎，老哥您，您快来，咱心里边也要办工厂了。 办工厂？ 是啊， 我说咋这么热闹啊？ 天成，好啊， 好啊， 天成哥，你可真行啊， 天成。我早就说过，你准有办法。 对 对， 准有办法。哎， 都是我李天成 有妙方， 是咱把砖匠。 给你掏钱呐，一掏就是100万呐！ 100万，那得卖多少菜呀？ 这厂子要是办砸了呢？ 陈诚，这支书啊，我也当过两届，闲言比你也多吃了几年。照我看呐。 你少说两句，没人拿你当哑巴卖啊。 李书记， 刘老师， 咱们的合同呢已经签了，

势很强嘛。一会儿党员准备开个小会儿，议题就是集资办厂。嗯，你也练习，谈谈想法，让他们受受启发。 党员们还没报名， 金锁就准备投3万呢。 那别人呢？ 三娃，这可是个机遇，谁积极谁就早得效益。哎， 那是，哎，那是。 天成哥，党员们都来了。 哦，哦，大家都来了。坐下开会吧。 天成，开啥会啊？ 还是集资办厂的事儿，咱们党员先开个小会商量商量。哎， 既是党员会，那三娃他？ 哦，三娃是列席。 德旺他怎么没来呀？ 咱们还是先说着吧。啊，哎呀，这次集资办厂是新李庄改变面貌的好机会，也是咱个人致富的好机会。办工厂是个新鲜事儿，群众一时不理解，咱们党员先带个头。哦，三娃走南闯北，市场意识强，他主动要求参股。三娃，你来说说。 说，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放个排场不排场，叫你说你就说呗。 其实，就是再借我个胆儿，我也不敢跟你们党员比积极呀。这入股的事儿，等等再说吧。 哎，三娃，你跟 我风里来雨里去，赚那几万块钱可不容易弄。天成叔，咱亚太汽车修道中心的事儿，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国家不允许。 嘿。你怎么不说呀？你这不是打击报复吗？我来半天了，我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你说谁呢？ 说你。 不，我来半天，我就说着什么。 你走走走， 我来半天了， 走走吧。 我的酒， 我的酒， 给你。 新鲜，你们党员开会，拿我这非党员当托儿，想得美。 妹妹，你大胆的 李三娃，你给我站住！你说什么呢？ 大实话，李三娃不傻不呆，没瞎眼，干嘛要上当受骗？把我看 一遍，啊，今日之变，今日变，有什么凭据？ 就回来给你们交纳8万元。明儿上午自己把饭热热，不许凉着吃。 小兰， thank you.

党员同志们，我把话撂在这儿，就冲这破锅炉，这厂子也办不成。 你 他要办成了，我就投朝下。 你头朝下干嘛呢？把话说完。 这厂子要办成了，我就头朝下绕着你们厂子转三圈。 好，就冲你这句话，我们党员也要把厂办出个样来。 就是办成一朵花，我也不受这个罪。你们瞧瞧，哎，你们瞧瞧，这啊，这，哎呦，这，哎呦，都成什么了？值当的吗？ 李站长，小心我揍！ 金锁，干咱的。 让我一次爱个够。别我 所有。站 长，这腰不大对劲儿。 哎，田正哥， 大概是过去种大棚菜，趴在地下落的毛病，歇会儿就。 哎，田正哥，你歇会儿，让我进去吧。 哎，不行，金锁。里头太文举不好干，我干不出点窍门来，还是我来吧。 哎呀，田正哥，田正哥，田正哥，回家。 好， 快快。 哎，小心点。哎，停停停，让我下去，要不你婶婶看见又该骂我了。 不行，我得把你背回去。 好好好，到。 秀莲嫂，秀莲嫂。 锅炉里头铁锈水垢足有半尺多厚，硬得像个铁疙瘩，都得人使除垢剂一点一点的往下咔着。 谁让你干来着？ 咱不是穷啊， 手头上有十几万你还穷啊？你这傻猴，纯粹是自己往穷口里头蹦。 秀莲， 别做，还不把这层脏皮给我扒了。 哎哎，好好好，我自己来。 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 干嘛呢？干嘛呢？挖两道口子破两处皮，至于吗？呀，你脱衣服还真疼开了。哎呦， 这时候想到我了。 嗯，不想你想谁？我要真想开别人了，哎，你还不把我骂话了？ 讨厌鬼。 哎呀，那刘老师还说呢，这活估计20天干完就不错，我看再有5天准完工。哎，我琢磨出了一个好法子。 好法子？好法子就是多受罪。 姓常的。 哪儿能呢？哎呀，听你这一骂，心里头舒服。你这是变着法的表扬我。我做的还很不够。 哎，你又去哪儿啊？哦， 金锁在那鼓捣锅炉，我不放心。 哎，等等，等等。 可是担心，正可是担心，

海枯石烂不变心，何英、毛维涛演唱。 Yeah. 记着梦初醒，仙凡匹配从古语，虚仙的韶华灵山静，总算娘子是灵手边，生孤生姐女才俊，总算娘子是灵 刚才是何英、毛维涛演唱的《断桥》，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起草圣经 刚才是董珂蒂演唱的《二堂放子》，最后请听吴海莉、毛威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牛四，裤子你把不完全讲，翻天我翻哪？ 我跳长江，我 是前次逢生几楼家三月许多一年整带牛陪靠近我却是弟弟娘在心下重量早还谁不痛检查很多啥苦啥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你为我三月来不吐真啊金娃检查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对我说明白我爹爹当着未曾想好替你做主沿江那检查站前家 听众朋友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